你是我父明星，因何故被白兔带到荒郊，见凋零想起了二弟伤心为哪条？王爷 在， 唤这一平娘马前回话。 是，这一平娘，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南宫送子可曾转回国？ 我此赴盼子南向街，十六载度日如年守熬节， 亲娘铁磨多埋怨，不怨三军血清天，你若能把书信写，小郎我与你把书传。 宝贝说你说我的丈夫在何处，你可知我的交配在哪边， 他们都在定州地，我与你儿同窗学友，有拜金兰，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王母。